送在我堂前真不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他上他三空比例我自理爱开心是情 曾一根的大理念 一分不清 生才得是我受我心中爱心里放 姑爷你怎么不叫啊 离婚夫妻敲响梦与我父子诉衷一阵春风作月老我此生留住 真苦想在诉苦中姑爷啊小姐不言你贫穷今生里我不想在诉苦中 Hey! 在心。哦，原来如此啊！ 黄金三宝，侄儿他娘亲不肯放银棍，死不成门。这次到了官员，他对亲夫却无为应啊。那是天上的后光，儿婿莫进院去。这次去下官到地在地上低头一看呐， 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文生先生死在地上。 哎呀！ 乡，人民关心怎得了？望尘老子心间吊，无奈公英去瞧，必定是妇女同为死不休。我要万世全康，你不听为娘哭劝告，怎我不知道万不怕不放弃，放弃我笑。 哦，不不不啊， 不等下做个欢喜道，这有个大雨哦啊， 王府出人命，凶案无踪影，衙门也有领先，是来主 吗？哎，兄弟，你看，啊，是注意，开门，开门，开门！ 没敲门，怎样？ 开门！ 我来问你，不能杀死王府押官。 看他们正是光上女子，必是凶案，你下手来。 对不得， 门上留下血手印，腰下抵拉反不能。 我是因为松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那王爷学医已经，只有血手印， 血在子上， 真杀人吗？ 花园里巧女望妻镜，相见不忘夫妻情。让我去年在山根，我一般不合金元门，不知何人打的他。一刀刺上金在金，闻声血血对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小门提上血滴淋，只取子女私奔情，问望大人生冤情。与刁罪亲身受人敬茶一次， 也在我心 上，在刁顺的身体 身上来。大人放在我家花园去不之时，在四方第一次的敬茶一次，请大人 走，八百里找的。 今天你有警察看，且看本领是厉害，他是用那家警察世上满身满大腿。 花不正时常死在花园内，花不正像一步一阵进退，我会不停两千圈，到时进入死的路忙死早哎。功苦走， 哎呀， 是 捆绑下去，这道四十大板， 是 哎呀，大人。 Hello. 道，其大人是为金戈而断。 是。历代当中惜朝心，把那逍遥奴英雄谁？ 来呀， 来， 带凶犯 死。 带凶犯，来。 Thank you. 祖的三年经，阎王呀哟，死撒旦，不应自为当下罪，要想救生还不能。 好，哎呀，大人。 不好了。

祖上，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一塌拜堂之亲呢。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米龙 在， 容乐是， 容乐 Yeah.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